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准时收听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五的特别数码单元智享生活。今天呢由我来主持，我是苗珊。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就是作为一个小白的我今天可以独撑整个大场，是因为小航呢正在啊华为 Mate 20系列中国区的新机发布会现场，所以稍后呢我们要跟他进行一个连线了。要想知道华为的全新手机有哪些的阵容和配置，那就一定要锁定今天我们的节目。当然除了我们公布新机的内容以外呢，还会跟大家聊的主要话题呢是我们要为大家盘点一下2018年秋季新鲜数码大集结这个话题。所以最近呢每个月基本都有很多款手机上市，到底他们各有所长，长在哪里，优势又在哪里，到底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好好探讨，在我们生活当中又起到哪些重要的变化和作用呢，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盘点一番。所有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如果您想看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的广播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节目，所以呢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另外如果您在微博上或者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这里是智享生活。那至于现场的情况，我们现在呢叫我手动来进行一个视频聊天通话，看看小航在现场到底是怎样的。我们现在把镜头呢就切给小航，因为我们知道他今天下午参加发布会的现场，给我传来了很多的图片，而且这些图片其实从这个现场的情况来看呢，在这个华为全新的手机方面的配置有很多特别值得就是称道的，尤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另外呢我们一会儿要进行一个视频的通话，所以哎呦现在已经成功了，我们现在把镜头切过来。哎呦现在看的是我，稍等一下小航，我要把你的这个推子推上去。Hello Hello， 可以听到我吗？ 可以听到你的声音，没有问题，非常清晰。 辛苦了小航，你现在在哪里呀？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上海的东方体育中心，给朋友们来做现场的报道。那么今天呢我们此时此刻就在华为的 Mate 20系列的中国区发布会的现场，而现在呢我们眼前的内容就是今天刚刚发布的这样一个 Mate 20系列保时捷设计版本的相关内容了。那这样的一个手机的产品，可以说它是分为两个颜色，依然是我们熟悉的红色跟黑色，瑞红跟炫黑。那么这两个颜色的背面都是有皮具的，所以呢它给我们还是比较高端的一种感受， 手感很好。 保时捷设计来讲的话，那还是高定位高定价的。 嗯， 所以那么今天的官方的定价公布了以后，目前看到的保时捷设计版本的定价高达12999块钱。 嚯， 更创新高啊， 土豪们可以考虑一下。对对对， 我记得以前基本上和这些奢侈品牌的汽车厂商合作一般是9999比较多，是吧？这个价位 没错。那么今天的话也是突破了一个万元的一个基准线、那可以看到其实它的材质呢比以往来讲更加的用心一些。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哎，这款那个新机大概有几种配色？目前看到有红色、黑色， 就是两个颜色，瑞红和炫黑两个颜色。 哦，但是 对，那么我当然也会带朋友们去到另外的展区来看一看今天发布的另外两个重头系列产品，就是 Mate 20系列的 Mate 20、Mate 20 Pro 以及 Mate 20的 X4 产品。 嗯， 可以说现在发布会场已经结束，但是场馆里面人满为患。 嗯， 那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呢大家还在围着这个整个的产品台啊去看 Mate 20系列。那这是目前来讲大家看到的 Mate 20系列产品长这样子。 嗯， 对，那么这个 Mate 20系列产品就是 Mate 20，它的指纹在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哦，背面指纹， 如果是 Pro 的话背面是没有指纹的。另外它还有这个屏下指纹叫 EUD 版本，它也采用全新的 EMUI 9.0 系统，再给我们这个全新的跟安卓的是同步更新的系统。当然除此之外啊，我们来看看 Mate 20系列的 Pro 版本以及 Mate 20的 X 是什么样子。 好， 大家往前走一下。 好， 好，我看这个展馆还是挺多人，大家都挺关注这次华为的新机发布的。 没错没错，因为它不仅请到了有全国各地的500多家媒体之外，还有3000个这个为华为的这个花粉朋友们，以及300多个华为的研发人员，以及100家全球的来自于华为的这个体验店的朋友们，也来到现场。当然，今天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发布了特别关爱心脏健康的这个华为的手表，华为 Watch GT。可以看到这个材质还是很有意思的啊。另外，他们这个手表呢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这个价格仅在1288和1488左右， 哎呦， 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对，非常有竞争力。 今天请到了301医院的心内科的这个主任来到现场去讲解关于这个心脏疾病的一些预防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使用到华为 Watch 来去侦测自己的心脏的一些健康的情况，包括它可以模仿我们戴着 Holter 的感觉。 哇， 对，如果说您是有这个心脏包括冠心病的患者的话，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比较低价但不低质的随身穿戴产品给到您一种比较好的帮助。 你有没有试试？ 这是华为的 Watch GT。 另外还有对面的这是儿童手表，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哇，他们这个手表正好占领了就是对这个佩戴手表比较有需求的两大阵营群体哈，一个就是儿童群体，一个是老年人，包括就是对自己健康比较。 其实呢不只说是手表啊，那随身穿戴方面只是我们在应用当中的一个场景，那更大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要看到马上的今天的主角中的主角，就是华为的 Mate 20X。 哇，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大个的一只手机，7.2英寸的屏幕。 嗯， 那么可以说这款手机它的大小有5000毫安，大家可以来对比一下哈。我现在手里呢左边这一台是华为的 P20 Pro、然后右边这台是今天刚刚发布的华为 Mate 20X， 大小就非常明显，没看得到了哈， 大了好几圈。 那么背面也是带有一个指纹的一个按钮，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曲面 屏，左边是 P20 Pro， 右边是 Mate 20X。那么参数方面的话，7.2英寸的屏幕，4000万这个像素，另外它具有一个5000毫安的一个超大电池续航，所以说我们可以放心的从上海坐飞机或从北京坐飞机往返到纽约都还有电。然后还值得一提，它这回用了一个黑科技散热技术叫做石墨烯。那这个散热技术能够保证我们在玩游戏时候可以保证满帧不卡，依然能够顺利的进行。颜色方面呢，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官方图片就行了。那下面时间让来到 Mate 20系列的这个体验区。大家看到体验区很有意思啊，这边有一个赛车跑道的感觉。 对， 其中就包括有慢动作体验。大家可以通过这边拍好的慢动作看看这个小赛车他们是怎么样能够把它抓取到这样的一个慢动作的。之外还有这边有超广角体验区，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手机拍照了解到更加顺利的广角的 拍照的一种这种质感。 嗯， 那其实广角的时候，我们的拍照的时候也可以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分影功能可以调节，不止可以添加水印、添加地理位置，也可以进行构图的全新的变化。在更多的调节当中，我们这边还有各种各样的玩法，分页模式、照相模式、人像模式、夜景模式、大光圈模式。 嗯， 啊，所以对于拍照，这次华为也是用了很大力气， 就可以说再次升级了，是吧？ 对，再次升级。那其实呢，最后一点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次的华为的发布会呢，不只是带给了我们这些个手机的新品，那之外呢，它作为这个标题叫做智慧新高度，那肯定还应跟智慧相关联。所以这一次华为带给了我们的智慧当中的内容，包括互联互通的家居产品，有音箱，有净化器，还有智能门锁、安防系统等等等等，可以说是遍布到了你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角角落落。所以说未来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让各位朋友们去体验一下智能生活，就可以从每一天的每一点点滴做起了。 嗯， 当然那么也不得不说有一些槽点，就是因为价格的方面还是非常的令人感到啧舌的。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保时捷特级版本的价格呢是12999，而 Mate 20的 X 呢价格呢是4999跟5999。另外 Mate 20的 Pro 这个版本呢是叫屏下指纹版本的，价格是5999和6799。另外 Mate 20 Pro 的标准版本是5399。Mate 20的标准版本是3999和4499。价格还是非常的说喜人吗？有点气人是吧？ 因为说实话 P20 就不便宜，现在其实有在更加在价格方面又升级了一下。 没错，那现在大家已经走出来整个的这个场馆了。 嗯， 大家可以看到上海那边目前的天色开始暗下来了，然后有一些许的这个雾霾，但是未来我相信我们中国的品牌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再带给更多的朋友们一些使用方面的更加健康舒适的明天。 嗯， 天气会越来越好的。这里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记者常小航，发自上海东方体育中心的现场报道。 辛苦你了， 谢谢大家， 我们 北京见， 多吃点好吃的。 北京见， 多吃点好吃的再回来。 好，拜拜。 刚才跟这个小航连线完了之后呢，这个心情啊是非常复杂的。总体来说呢，我们听到华为呢又有全新的产品面世，而且这次不光是手机，听他介绍也是在展馆里面展示了，无论是穿戴产品还是家系列产品来说，有点像小米家的感觉。以后他们也希望打造的是全家利用一个品牌统一起来，也互相方便使用。但是在国产的数码产品行业当中呢，华为的价格一直是相对于趋高的。当然无论是价格还是质量，华为这么多年以来呢，在这个产品的发布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是有口皆碑。无论是在手机的拍摄方面，目前来说一直 P20 Pro 是稳占了目前国产手机在拍摄功能的佼佼者的这个位置。而且尤其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做过一些技术上的测评，会发现它在这个夜光拍摄和广角拍摄方面确实有非常独到的设计，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这一次的这个 Mate 20系列。刚才小航提到在摄影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变化，那我们也稍后等待小航回到节目当中，会不会带到一个新机，让我们现场做一做测评，横向比较一下现在市面上新机的功能和优势呢？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之中也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一季度2018年秋季新鲜的数码大集结。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所有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同时呢，如果您在微博上或者是在易直播平台，也欢迎您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这里是智享生活。 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欢迎回到智享生活，我是苗珊。刚才呢，我们和小航进行了连线，他现在正在上海前方的华为 Mate 20系列的新品发布会，给我们发回了现场的报道。那刚才他提到的几款手机的产品性能，包括它的外观设置以及具体的内容呢，小航也发回了一些现场的图片。现在的时间让我们一块分享一下。首先啊，我们就随机播放一下，因为我们现场呢看到了技术人员已在现场指导，包括给他们公布这一款新的产品它到底特色在哪儿。当然它也进行了横向的比较，比如我们看现在这张图片台上啊，它在利用这个 Nike Run Club APP 的测试，一个算第三方的 APP 系统，来对比 iPhone XS Max 还有 Mate 20 Pro 以及 Galaxy Note 9三款产品在这个目标轨迹方面的特色和优势。我们在现场好像这个图片里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个 Mate 20 Pro 它的技术指标各方面好像要优于 Galaxy 及 iPhone XS Max 的性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片，更大传感器，更多增光量，在这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这个 V17 Pro 以及 Mate 20以及和 iPhone XS Max 的横向比较，所以它的屏幕应该是更大。 Max 多大呢？他说 Mate 20 Pro 比 iPhone XS Max 大 125%。 哎呀，这个数值啊，简直啊，现在什么产品一出来都是要和 iPhone 比一比，苹果的公司的人真是心情一定很复杂吧。再来看下一张图片，莱卡超广角的智慧三摄，这个是华为 Mate 20，它有是后摄是16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17毫米 f2.2 广角摄影镜头是27毫米800万像素长焦镜头。另外看一下华为 Mate 20 Pro 是4000万像素广角镜头27毫米，以及2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16毫米。那我们也请导播老师把这个最新从小航发回来的那个现场图片再给我们运送一批进来，我们可以看看现场更多的图片效果。好，下张图片我们看到的是Lex 超暗光依然清晰可见，这个暗光拍摄一直呢是 iPhone和这个华为相比较来说相对它比较弱势的一点，因为华为 P20 Pro 主打的就是夜光拍摄，而且在之前呢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好多次，我们用实际的实体手机和同样品牌或同样价位进行横向比较的时候，夜光拍摄的效果确实是斐然，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这一次新升级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值得称道的部分。好，下一张图片是 S 暗光人像手持超级夜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 P20 Pro 在上一集的产品当中呢，体现的就是夜光拍摄的清晰度，而这一次他们已经不光就是在拍摄功能方面包括夜景方面的一些优势，他们已经开始可以手持，也就是防手抖，另外还可以在人像的捕捉和清晰的定位上面。所以呢，我觉得提到这个拍照功能，我们问一问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数码达人黄浩，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刚才小航我们现场进行了一个连线，他也从现场介绍了一些新机的发布。我们看这个拍照功能一直是华为手机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尤其是夜光拍摄。 是， 这次我们刚才看他前方发来的图片，还有手持夜光人像模式，是不是就说明对于他自己已经很不错很有优势的拍照功能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华为的夜景模式已经到了第二代，那么第一代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可以手持拍出非常亮的夜景，其实是用了一个夜景的多帧算法。当然这个今天我们 们的节目中分享了其他产品，其实也加入了一个类似的这种夜景的模式。可以说未来利用算法来让手机在夜景成像可以在不修图的状态下直接超越相机的就这种自动模式出片，现在已经是大势所趋了。这个其实也给了相机厂商非常多的压力，就跟上次我们跟腾飞在节目中聊到了一样哈，这个真的是这个相机厂商压力山大。而且这次大家能看到说华为的 Mate 20用了一种新的方式，叫矩阵多焦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也讲到以前手机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它不能拍这种角度更好的照片，就比如说像广角啊长焦啊之类的，哎，这个达不到，它只有一个固定的焦段摄像头，要么就做数码变焦。可是数码变焦呢，它又是一个非常怎么讲，非常这个不太就是会模糊的这么一个表现哈。那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华为给了大家一个新的思路，当然其实这个其实不是华为一家的思路，这个是所有厂商的思路。因为今天我们一会儿还要分享的节目里头还会有全球首款四摄，就背后四摄的手机、其实逻辑上跟这个 Mate 20它的这多焦段其实是一样的， 都已经四摄了。 对， 哎呦，现在真是科技发展之快呀。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几张图片就是现场小航发回来的，他们在技术指标方面，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这张图片，哦，你看暗光人像手持超级夜景，其实所以它体现了不但夜景现在要清楚，我还要防手抖，对吧？而且在人像这个人脸捕捉方面还要很强，所以这已经是他们夜光拍摄的第二代，像黄浩刚才说的那样。另外这张图片呢是暗光人像清晰美丽，所以呢就不光要把这个夜景拍得清楚，还得人得好看， 对， 是吧？要这个效果。然后下一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是16毫米到不是16毫米，对，16毫米到270毫米超广角段，这一次应该是这个 Mate 20在这个广角方面也是下了力气的。 广角之前大家在节目中我们分享过，像 vivo 的 X20、23那个广角拍摄，其实给大家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就这次呢，它像有了广角，有了这个标准的这个主摄像头，还有了一颗这种两倍的光学变焦，就能看出来，其实它的整个的排布已经非常的完整了。 好，我们再看一看下一张图片，是语音助手小艺。哎，他说 对，其实以前华为也有语音助手，但是没有把语音助手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上来说。你像我们知道小米有那个小爱同学啊，这个像 vivo 也有 Jovi 啊。那这一次呢，这个我说了小爱同学，我这小爱手这个手机 亮了， 自己打开了那个小爱同学那个标哈。就是像 vivo 也有 Jovi， 其实都是一个大家在增强很多的语音交互。因为像以前大家有时候觉得像苹果的那个 Siri 有时候觉得有点不那么灵光，就是 特别不灵光。 对，然后但是呢，国产这些产品呢，它往往会在一些细节化上做的比较的不错。你像不管是小艺，因为我要说一件事情哈，这个现场应该发布了有一款音箱，那个音箱我觉得可以单独说一下。 好，一会儿咱们广告之后就好好说说音箱的问题。反正呢，我们看又很期待的一个全新的产品又来了。 对， 所以呢，我们到底想盘点一下这半年来。或者最近到底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新产品，他们又是在哪儿？稍后见，这里是智享生活，我是苗珊，稍后接着和您一起盘点秋季新鲜数码产品大集结。 知道你随时都可以回来。

界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17: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五的数码单元智享生活，我是苗山。上个时段呢，跟大家连线了一下前方记者小航，给我们带来了从上海发回的最新华为新机的发布会现场的消息。那首先节目一开始呢，再次请回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数码达人黄浩，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哎，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还有苗山，大家好。 哎，欢迎黄浩。今天要跟大家盘点的话题就是2018秋季新鲜数码大集结， 是 好好跟大家聊一聊最近这一段时间出来这么多新机，到底特色在哪儿，优势在哪儿。但是进入今天主题之前呢，咱们继续一下刚才这个风向标没完的这个部分。 Mate 20这个最新刚刚发布的， 哎， 我们就直接来给大家报告一下刚刚公布的价格。我想最近很多朋友很关心，说我要买手机，这个价格是什么最关键？ 我们刚才听小航一说，心里咯噔一下。 对，然后小航那时候应该是价格还没有公布，现在我们看到价格已经正式的公布了。来报告一下 ，Mate 20一共有四种不同的版本。Mate 20系列的最便宜的版本叫 Mate 20系列，就是这个没有用曲面屏，用的是这个普通屏幕。以及后置翻摄的这么一个设计的，它价格其实非常亲民，6+64G 的版本最低配只要3999，这个低于很多人的预期。然后6+128的版本是4499元，而这个 Mate 20 Pro 也就是这个曲面屏带这个 3D 结构光的这个版本呢，有一个相对低配的是后置指纹的版本，是6+128G 是5399元。那到了这个 UD 也就是这个屏下指纹和 3D 结构光都带的那个 Mate 20 Pro 版本，有这个8+128跟8+256的版本，它价格有5999和6799，这个就贵起来了。 挺贵的。 对，这个就贵起来，但是它的最低配的价格其实挺便宜的，3999。 低配的那个是背面指纹的，对吧？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就更贵了，这个是针对这个 保时捷， 保时捷设计啊，保时捷设计是这样子的，它是应该是在 12099，我记得 12999，8+512，它直接是512的内存了，哦，就变大了。而且呢，是在于它整个系列是将于10月26号的这个下午的6:08正式的开售。好， 那就是半小时之后嘛。 对，其实就是马上开卖嘛，就是马上发布，马上开售。这个我旁边有个群呢，这个我就不晒这个群里对话了。那个群里正在说，哎，店里开卖了没有啊？然后帮我去带一部吧，就是大家很多人准备， 哦，很多人期待呢。 对，你说去买了。还有一个版本是这刚才讲到的 Mate 20X 那个比较大号的版本， 嗯， 那个大号的版本呢，它是这个有两个大小，那个大号版本还带一根笔，就是可以手写的笔。它是6+128的版本是4999，还有一个是8+256版本是5000。 5999。其实你看它已经站到了5000到6000那个价位段上，但是如果你想以一个比较亲民的价格体验一个入门款的话，其实它也有3999那个版本可以供你选择，6+64，只不过存储量少了一点。 6+64，3999还是后背后指纹，我估计选择的人不会太多。 不，其实选择那个人很多，因为那个拍照其实跟 其他一样， 差不太多。对，但是因为你想啊，64G 内存它可以插那个存储卡，那我插存储卡就解决了， 可以扩展自己。 对，而且后置指纹、屏幕指纹，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花了更多的钱，我当然想要屏幕指纹，但是如果是为了屏幕指纹要花多花1000-2000，有很多人会打个鼓。 但是你觉不觉得像那个 vivo X23 刚上市不久，人家可是屏下指纹，价格可没这么高哦。 对，但是因为它的配置也没有这么高，它的周围比如处理器的配置啊，摄像头，但摄像头它已经做到和这个就是Mate 20差不多，所以你看价格也差不太多，3499。这个档位竞争现在很激烈，3999。新的 Nex 的8+128的版本也是3898了。 哎呦， 所以你知道这个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 哎，我怎么觉得这些厂商有点就是看苹果已经定了这个价格区间之后，他们就开始放心往上涨了。 那肯定是因为如果要比较的话，你会发现说，哎，这个当然我觉得大家现在觉得说华为这个 Mate 20拍照或者 P20 Pro 的拍照比 iPhone 的 10S Max 要好，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一个公认的事情。 嗯，那肯定的，目前是这样的。 还有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是华为其实不只是推出了这些怎么讲呢，它是手机，它推出了像小米一样推出了一个生态链产品叫华为智选啊，包括了什么呢，台灯啊，这个香薰助眠灯，全彩灯泡，高清无线投屏器，智能指纹锁， AI 全景摄像头，还有空气净化器，还有一个就是 AI 智能音箱。我们要讲那个 AI 音箱很有意思，因为你像小米呀，像这个其他厂商，像天猫，我们知道天猫精灵啊，像小米的小爱同学曾经来过咱们节目里头，这个都很热门，大家买了很多。但是呢，其实大家对一些小音箱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像我们，包括像苗山啊，包括像小航，你们可能会比较关注一个话题，音质怎么样？ 对， 因为坦白来讲，那些智能音箱之前没法谈音质这个事儿，因为就是我们叫网络上次来说，那叫智能喇叭。 对，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为出声用的。 对， 对吧？ 这次呢，华为这个产品定的价格不贵，399，但是它是跟一家非常著名的音响厂商合作的，叫丹达，丹麦的那家丹达 Dana Audio。 丹达 Audio 之前有非常著名的卖到九万多的一款，这个他们叫做就是一款经典的书架箱产品哈。其实丹达是自己做扬声器单元的，这次这个产品也是从他自己的就是用了丹达去调教的整个扬声器单元做了调音。所以华为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即使是做一个小音箱，它的音箱体积很小啊，但是我们也要讲求音质，毕竟那是音箱，我不可能脱离音质。那有些厂商的产品现在很便宜啊，就是百元以下了，当然百元以下我就不能求有什么音质了，但那种卖的其实特别好。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有需求，比如说可能有些人他就是要发声啊，那个就是要有声就可以了，比如说他只是拿它来做个语音助手，因为语音其实对于音质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你要想来听个歌，哎，这个就需要对它有些音质要求。那么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可能100-200块钱甚至不到100元的某些智能音箱产品，它真的没有什么音质可言。这次这款399的，当然我们知道音质跟成本肯定成正比， 对 不对？ 咱399不要跟5000的比哈。 对，但是399上已经有一个可以让你哎有一些音质追求的一些产品了。 嗯，咱不能说它是 HiFi， 但至少它首先分声道，可能 对， 是吧？ 它不是，它其实重要解决的是那么小的音箱，别出来的声是空洞的， 尖的、 尖锐的，它是要饱满的，而且呢，因为智能音箱一般都是单声道，它只有一个，那怎么办？除非像 Sonos 那个智能音箱多少钱？1699，这个价格都够你买5个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在成本大家都能接受的情况下，他请他去做到最好更好的音质表现，我觉得这个应该在未来会有很多人去关注这件事情，并不是说我们为了音质一定要花个几千块钱，那难道说400-500的东西我就难道一点音质都不要了吗？这个不现实吧。 这应该说是在这个价位上性价比比较高的。 对，而且是强调了音箱的本质吧，因为音箱毕竟是本质就是要发声要谈音质的。 所以这个华为人家说的自己是优选，对吧？ 对，它叫智选，智慧的选择。 哎，这还是一个很好的说法。 其实华为自家他自己原来就有那哈林克平台，如果大家知道不多，你像我今天戴的手环正好也是华为的一个荣耀手环，它就是接入那 HiLink 平台的。但是可能之所以就是 HiLink 这个名字，对于大家来说，这个你像这个就是没有小米的那个米家，大家知道了这么多，因为米家它铺的更早些，什么电饭煲呀、 电水壶啊、扫机器人啊、路由器啊、摄像头啊都有。那么这一次华为也加入这个当中，当然我们之前讲过 vivo 那个 Jovi、也不是也做了 Jovi 物联这个东西吗？ 但是人小米吧定位的比较早，其实最早啊它为什么市场铺得特别快，是因为它对于那种租房的人群来说一下配齐，价格不贵， 性 价比很高， 而且在同价位产品中它算是我觉得是最符合当代人的流行审美的， 对、 就是、 设计上也比较简洁， 对它不是那种比如说我们并不是说某些传统家电厂东西做得不好，你像美的啊、九阳很多这种小家电做得特别的好，但是感觉那个审美是妈妈级的， 不洋气， 对这个不是年轻人的。哎，你看小米把它变成非常，小米的思路是我来设计，然后呢找专业的厂商生产，比如说它的每个包括它的电饭煲啊，它的这个背后都是有专业的厂商的，但是设计我来做，这样的话我能保证用一个比较这种简约化的设计，而且老拿设计奖，然后呢还有比较好的内心，比如说大家现在买小米的插线板觉得很好用，很安全，质量做工都很好，比而且甚至价格也不比那个有时那种小卖铺里的杂牌的贵，那大家用的又安全，而且外观又好、设计又好，物美价廉，大家爱用。 嗯，我刚才跟小航连线的时候，小航说这次他们推出了一个这个腕表的佩戴产品嘛， 对 ，Watch GT， 对， 对 Watch GT 最有意思的，在现场他们请来了心外科的医生站台，然后其实可能是在专业性方面，就给现场人有一种很强的一种冲击力。 可穿戴设备今年都在讲这个事情，我手上戴的这个荣耀手环4，其实它的那个心率监测也是跟国家体育总局就运动的时候去运动健康科去做了一个合作的、其实以前都是大家说能有就行了，现在不只讲究能有，一我要漂亮的，二要么就是功能性的，其实都有两个不同的一些要素的部分，要么像联想那个样子一样，联想那个智能手表它卖了超过了100万颗，重点是它好看，它价格不会好看，因为它做的完全像一腕表，要么你走好看路线，要么像华为跟小米旗下的那个华米一样走这种专业路线，你要么讲究健康的部分，因为华米之前也有类似于像这个它的就是这个跟这种医学去设计的，而且通过了像美国 FDA 这样的有些心血管的监测的部分，那其实你要么去服务于好看，要么去服务于有用，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层面。 嗯，好，然后反正现在各个的国产的手机厂商都已经向这个整个全家产品在扩张，希望就是以后你用我一件或两件产品之后，争取所有的东西在给你带来便利的同时都用我们家产品，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营销策略，应该也是小米开始，但是其实是在西方比较最早做这个是 IBM， 我记得智慧家的这个概念嘛，我记得好多年前当然提到这个智慧城市和智慧家的概念的时候还觉得很生疏，但现在其实这个概念已经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了哈，这种产品的渗透 是的。 好，华为的这个新品话题咱们就告一段落， 那后面肯定小航会带回来手机，或者是我给大家带来手机， 对， 大家可以去感身实地的感触一下，但是我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迫不及待了，像今天周五下了班就去到旁边的什么电器卖场里头去看一看哈，已经马上开售了。对， 刚才小航传这几张图片才逗呢， 好， 你看所有的那个测评的这个图片全部是和这点着名的，这个是 iPhone 的 XS Max， 因为价格已经到了一个段位级了，对 对，然后呢这个是反正跟同价位的几个 啊，包括三星 Note 9应该还有 对 Galaxy Note 9， 对对对对， 直接横向比较，哎呀真是太狠了。好，我们从这个时段开始继续了解一下最近啊有一个些什么新品的发布，因为这最近的这个消息还是挺多的，我们了解一下新玩法这个话题。 好， 因为10月23号也就是本周的时候，马蜂窝旅游网正式发布了一个圣地巡礼计划，专门为此打造的圣地巡礼频道也在当天正式上线了，那到底这个频道打造的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它其实我们讲就是苗山，你看周一咱们周一单元是旅行单元啊，以前旅行就很传统，比如大家要去旅行社去买旅行产品啊，这个去买个路线走了，跟着团走了，然后过段时间呢我们开始有这种自由行，但自由行呢我们去怎么玩呢，看看别人去哪儿吃了，去哪儿玩了，这种方式都很传统。现在大家很多地方有了很多之后，会发现说有种新的旅行方式，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看一些电影的取景地，某些动漫作品里头的一些地点，还包括说这个文学作品里头写到了这里是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情，我们叫这种叫打卡，就是大家不担心说我只是去那儿看一看，走走观花，然后呢去拍个照，而是说我希望跟我喜欢的文学作品、文艺作品，包括甚至综艺节目的取景地啊、电影的取景地有一个关联，去看看影视作品里头、文艺作品里头的这个地方跟我现场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那么马蜂窝 我觉得这是利用现在的新的互联网的思维做了一个东西。 嗯， 我们就说嘛，说连国家旅游总局都跟文化部合并了，现在叫文化与旅游部，对不对？ 文旅不分家嘛。 对，文旅不分家。现在你看，其实这个路线，我觉得也是互联网下的一种全新的文旅不分家的一个思路。 嗯，我们看那个黄浩带来了一段视频哈，应该是关于这个马蜂窝的这次推出这个频道。 对，他们还邀请了旅游达人来拍摄了很多的就是这种视频攻略，我们在里面其实也放了一段其中的视频攻略。 嗯，所以呢就具体这个圣地巡礼是怎么回事，咱们看完这段视频之后咱们再细化一步。 好， 近年来，影视、动漫、游戏等文化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迅速，涌现出很多经典的作品。而随着我国旅游业的不断繁荣，这些经典作品的拍摄地以及营造的场景也成为年轻旅行者追逐的对象。他们更乐于到现实中去重温剧情，拍摄神还原照片，在表达对作品喜爱的同时，更能标榜自我，展现个性。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年纪来讲啊，我觉得大家可能从小的时候，可能十几岁的时候，都是那会儿时候看着动漫长大的，很多人都是有一个概念，就是哎，那个是我小时候看过的一个记忆啊。比方说像这次提到的这个《灌篮高手》，应该都是我们十几岁的时候看的，当时都觉得哎，热血青春啊，都是有一个回忆的。现在呢，大家应该收入都比较上去了，生活也好了，可以出境去旅游，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说去看看我当时特别喜欢的那个地方到底真实当中长什么样子。 这种旅行行为就被称为圣地巡礼。圣地巡礼最初是指动漫爱好者通过旅游的形式前往作品取景地打卡旅行，如今这个概念已延伸至影视、综艺、文学、体育等更广泛的内容领域。马蜂窝发布的圣地巡礼全球新旅游用户行为分析报告显示，2018年上半年巡礼关键词在马蜂窝平台的关注热度同比增长313%，高达60%的90后有过圣地巡礼经历，其中47%曾多次巡礼。圣地巡礼已然成为内容旅游、文化旅游的新形式，是文旅融合趋势在年轻群体中的生动体现。此次马蜂窝启动圣地巡礼计划，就为年轻旅行者带来了热门影视作品的巡礼攻略。在攻略中，不仅能够找到作品中的经典场景，还能获取当地交通、住宿、美食、周边玩法等更多实用的信息，帮助大家玩得更好。 说实话，这个旅游市场啊，现在各方也压力很大嘛，无论是线上 OTA 还是往年间的这个实体的旅行社，怎么能争抢最新的客源，要留住老客户，真的是一个非常难拿的事儿。 但是回到咱们自己节目的话题，就是跟互联网数码有关。我觉得互联网是改变很多人的旅行的观念的。咱们在节目中也不停的分享如何利用数码科技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旅游。其实你看，就很多人现在学会说用手机拍一个对比照，哎，这个电影作品里头是这样子的，我看到的是这个样子的，动漫里头是这样子，我是这样子的。其实你想，以前我们在就是没有手机或者没有互联网发布那么多的年代，我们出去旅行可真没有这样的一种思维。这也是互联网给我们的旅行思维啊，给很多的出行的方式带来的不同。 嗯，所以呢，这一次不知道啊，这个马蜂窝推出的这个计划是不是能够帮助更多的年轻的旅行者对于这个心目当中的圣地， 对 啊，有全新的玩法。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想，就我刚才发了这条小视频之后，很多人就说哎，经常喜欢去打卡，但是就是不知道在哪儿打，他不知道，就很多人知道说 哎，在哪儿打， 对，就是他看了一个电影里头，你告诉他这是在某个地方的某个地方，哦，但是他就不知道。比如说举例子，你像张艺谋很多电影的取景地是非常漂亮 的,、 哦、的， 还有李安的电影，那你像之前的时候就会有说哎，就是哎，旅行团要是过去带着你说这是李安拍这儿，但是就走了，就看一眼就走了。那有时候你想设身处地说哎，我想在这拍个照片，就像电影情节一样，行不行？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不是那些跟团游能告诉你的了。而这次呢，你看它里头就会有很多这种攻略啊，包括刚才看到的这个视频里头有这个达人拍摄的视频攻略，告诉你在哪个角度你可以拍到一个最好的照片。对，这些其实就是借用了互联网大数据跟这种所谓的 UGC， 就是互联网很多的用户会上传一些在这拍摄的照片。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能促进大家对一个新的旅游方式的一个追寻。因为你老是去那些大景点，大家每年双十一啊，每次都是什么什么景点人满为患，这个已经不是大家就是心目中觉得不太一样的地方了。那有些这种新的这种跟文化相关的旅游景点，我觉得是很多朋友想去打卡的地方。 这个针对性还挺强的， 对， 说实话， 所以这是一个很就互联网的思维，就是我是有的放矢的，而不是广而泛之的。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互联网对于旅游产业、旅游行业所 所体现出来的一个不同之处。 我在想以后科技再发展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戴上一个 VR 的眼镜，然后呢比如说像巴黎吧，随处可能都是景点，你是站在那儿一戴那个，就像电影里面出现的那样的，出现好多图形，就说这个地方拍摄过什么，这个拍摄什么，直接就直奔去。 其实手机 APP 可以做到这个事情，就是你把手机拿出来对一个方向，这个是拍过007的那个桥，这个是拍过什么什么的那个楼，他会告诉你，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可行的一个事情，其实现在就可以做得到，就看有没有厂商或者说开发商去做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很多的，你像我们上次讲过 vivo 那个 Jovi， 你靠近一个景点的时候，它自动启用，你是否要使用叉叉叉叉景点导览？他会告诉你，语音告诉你，你进了故宫该怎么走，这边是拍《延禧攻略》的那个地方，那边是拍《还珠格格》的那个地方，就类似于这样的地方，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举动。而大家以后在各种各样的这种跟旅游有关的互联网上看到类似的攻略会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风向跟潮流。 哎呀，新玩法，以后这个旅游数码完全可以搅和在一起，因为科技带来的就是旅游是全新的体验，而全新的玩法，我们是相当的期待，我们非常期待这个科技产品对于我们生活当中的处处带来的改变哈。 是的， 好，这个新玩法这个话题说过之后，我们看看第二条消息，就是也是本周啊，三星在西安的强北门，也就是安远门，举行了 A 系列的新品发布会，开场一段特别震撼的电音表演，据说展现了古老与现代科技的交融，所以可以理解为它这款全新的 Galaxy A9S 以及 Galaxy A6S 是不是就是想它体现的像开幕演出一样古老和现代的交融呢？ 实际上就是三星这个牌子在我们心目中其实是一个相对说比较国际化的品牌，那么这段时间因为一些就感觉跟中国消费者离得比较远，它的销量其实也有一些滑坡。那么这一次你看从去年这个Galaxy S9 啊，今年开始 S9 开始，他就开始用一些很本地化的策略，包括你看他请了代言人，这个华晨宇，包括之前请的这个像朱亚文啊，包括说像这个他又请了最新的明日之子选手蔡维泽，这都是很中国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本地的明星。当然这两个产品都是非常的有特色的产品，我们其实可以看着这个图片一起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部分。 好，我们来看看图片。 他们这个场地的选择非常有趣。 好，咱们从第一张看啊。 对，在这个三星在西安的古城墙上， 哇，真的是 安远门。对，在古城上搭了一个什么呢？搭了一个电音的场所，因为当时有个电音的活动。他去年的三星的一个 C 系列本地系列的时候是跟中国有嘻哈的一些明星合作的，那么这次也是选择跟电音合作，想强调年轻化的一个态度。我们来看下一张。好，下一张其实你就能看到说他发布这个产品的主要的一个卖点就是四摄，后面有四颗摄像头， 有点膈应。 对，但是这四颗摄像头都不是说白白来的哦，它能极大程度的扩展这个手机的一些特性。一，它的主摄是一颗2400万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有个非常有用的地方，在暗光状态下，大家今天都打暗光拍照嘛，暗光状态下四颗像素合成一颗像素，这样它能显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种像素比例，那么可以拍出夜景非常亮的一个照片来。哎，那副摄有两颗，副摄有三颗，分别是一颗800万的一个广角的摄像头，超广角摄像头，那么这个跟 vivo 的 X23 是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个是这个1000万的一颗长焦两倍光学变焦的摄像头，还有一颗500万的景深摄像头，那个景深摄像头就是用来干嘛呢？就是拍人像背景虚化的。那么所以不管是人像虚化大光圈，还是说广角长焦以及夜景拍摄，这个手机全部通通给你搞定，这是它采用四颗摄像头的原因。 这个真的有点膈应，你知道 吗？就是外观有点膈应，但是实际上真的说句实话拍起来还挺有用的， 性能很棒是吧？ 对，我带了一台真机到现场 了。哇，真机了。 其实真机这个颜色还是蛮好看的， 挺不错的。 对，它是一个这个背色叫做宁沁蓝，柠檬的宁，柠檬的宁， 清新的意思，对不对？ 对，宁沁蓝，沁是沁人心脾的沁，蓝色的蓝，像什么颜色呢？有人说这是雪碧色， 哎，挺像的。 对，雪碧色。然后呢，它还有像这个其他的紫色，还有黑色的一些配色。当然了，这个机器的配色其实不是最好玩的。我们先把后面的 A6S 看完，我们一会儿来展示一下这个产品。 好，看看。 它同时发了一个比较便宜的产品，这个产品我们一会儿说价格哈，因为这个价格会让很多消费者觉得它不是个三星的产品，它便宜的有点令人吃惊。这是三星的 A6S， 是一款主打平民用户的产品。它有几个特点：一，它的外观也是非常亮眼，用了这种双面玻璃的设计。这个苗山可以把照片放到 有彩，就是色彩标注的那一页，然后呢你可以读一下色彩都叫什么名字。 色彩标注啊，我挨个试一试，应该是哪一款呢？我猜是 就是刚才那张图上就会有这个三星的 A6S。 哦，这已经是， 这是价格的部分了，我们一会儿再来说价格。 哦，到底是哪一个？是这个吗？不是这个。 对，哎，上面有色彩，就是刚才那张上面有一个色彩的一个标注，你看它会告诉你上面是什么样的一个配色。这它的配色非常的好玩，蓝色叫什么颜色呢？叫花木兰。 哎呦， 黑色叫什么名字？叫撒浪黑。就是三星也用一些这种真的很互联网化非常有趣的描述，来通过这种方式来跟消费者来接地气，这个非常有意思。它的几种颜色的这种配色， 哎，这个是我在想它这个是中国公司做的营销策略，对不对？ 不，这个产品的确是不折不扣的三星中国团队做的， 是吧？ 对，所以你看它会用撒浪黑，因为它又是一个韩国公司嘛，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名字没有任何违和的地方。然后花木兰这个命名就很容易大家记住它，就是完全年轻化的一种表达形式，颜色也非常多彩。然后这个机子的配置其实也不差，骁龙660的处理器，然后有6G 的内存起跳，64G 或 128G， 而且前后注意哦，前置后置摄像头都是1200万的双核像素，双核对焦的摄像头，跟谁是同一颗摄像头呢？vivo 的 X21， 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哦，拍照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嗯， 所以这个手机相当于比较全能。刚才苗山您不小心把价格露出来了，其实我们可以给大家报告一下价格。 哎，那个花仙子后面的那个是什么？深紫色的那个名字？ 就是花仙子。 哦，就是花仙子。 花仙子，然后撒浪黑，还是撒浪黑，这个最好玩。 哎，这个太出彩了。所以它有四款配色的选项。 对，多彩的颜色。然后呢，这个机子配置有不差，而且呢，这一次三星针对中国消费者爱玩游戏这个事情，跟腾讯、网易都做了合作，有游戏加速的模式。这个我想是苗山这样爱玩游戏的人一个巨大的福音。 哎呦，我最近就刚停手了10天。 好，这么一个真的很本地化，包括功能特色也都很本地化的一个产品，价格多少钱呢？很多人不相信这是三星的价格。 A6S 价格1799元起，6加 64G 只要1799、 哦、 6加128是2199、 哦、 而且它的配置不差，配置其实跟 vivo 的 X21 跟 oppo 的这个 R15 是差不多类似的。 往年其实一般三星会比华为价格还要 高 一些， 就这个档位以前怎么想的都是卖到3000-4000块钱的价格，现在就是2000左右起，它完全达到了像我们上周反映的像 OPPO 的 K1 啊，这个 VIVO 的 Z3， 诺基亚的这个 X7 的价位区间。当然了，这个全球首款的四摄摄像头的这个机子当然比较贵一些，因为有四颗摄像头，而且呢它整个的配置功能包括什么三星配啊，包括全面屏也比较的完整，这个价格稍微贵一些，是3499元的一个价格。但是内存直接配到了6+128。 对，这个6+128非常吸引人，说实话， 就直接高配。 对，一般像我这种人来说，128足以，真的用不掉。 而且注意一下，它这个卡槽是独立三卡槽，能放两张 SIM 卡，还能再插一张 扩展 卡。对，那就说你最大可以扩展到，按它的标准是最大扩展到可以扩展到512兆。 哇， 512G，对， 哇，这么帅气， 对， 所以我觉得这款产品应该说是3499吧， 3499元，对， 3499 A9S 那款四摄的产品， 这应该是它这一系列产品里性价比最高的，我觉得。 对，然后如果你想买便宜产品的话，有那个1799的， 嗯， 哎，那个其实也很合适。哎， 所以他们现在也就是主打千元机和稍微中端一些的。 对，就是三星也是不是说我只卖像 S9 啊、Note9 这样的旗舰品，我也有比较亲民化产品，所以才会搞电音节这样啊，比较年轻人喜欢参加的一些活动。后面的照片我给大家看一下，是我们的一个拍照样张，就是有三张照片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用三星的这个 A9S 在发布会现场拍摄出来的照片。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一会儿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更多的新品发布。 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将来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咱们节目呢是这个前15分钟是咨询，后来变成说前30分钟是咨询，然后前一个小时是咨询，后来发现说整个节目都是新品咨询。大家知道说这个大家的新产品新鲜货的整个的频率到底发布了有多快。 哎呀天哪，刚才还有一个小故事没说完哈，咱 们 来两 大家不理解说这个多个摄像头什么用，我们就来给大家看看这个 样张， 就三个摄像头摆在一起的样张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是吗？ 这个是、这个机器，这个是这个机器的真机照，其实还很漂亮的。其实它除了摄像头，大家觉得有点奇怪啊，它是四颗摄像头被竖置的排在一起，但是其实整个机身的后背的这个玻璃材质是非常的漂亮的， 挺漂亮的，还是。 哎、这是它的正面照片，没有用刘海，三星现在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刘海的机器， 但它还是有边框的哈。 对，有些边框。好，这个也是背面的，大家能看到这个四颗摄像头的排布更加的明显， 就有点膈应人的 姿势。对，好，这个就非常明显了。最左从左侧到这个右侧分别是广角的主摄跟两倍的变焦，而且能看出它的取景的范围有非常多的不同。也就是说我可以拍一个大场面的完整，比如说第一张就是它的大场面的完整，最后一张第三张呢其实就是这个已经拉近的距离的拍照。而且注意这三张不是通过数码变焦实现的，它每张照片都是无损的，就不会出现说因为放大了之后它就变得虚掉了，它不会，它这几个镜头呢它是可以的。其实我举一个例子，我现在就在我这个角度来拍一下苗山，我们现场看一下。 哦，天哪，我竟然没化妆。我 没有没有， 我蹭蹭油啊。 好，我们现在你看打开它以后，它会有一个这个机子也有这个智能场景模式。对， 为什么？ 我 其实看到变焦了，因为它在拍到你的时候，它中间会有一些不同的焦距。 对，你看这个地方，它会告诉你说，这是一倍焦距，这是两倍焦距，它是有不同的一个选择的。好，我们现在用这个方式来拍一下，这个角度上哈。现在我们先用的是一个广角的一个方式拍摄的。好，这个是比较居中的方式来拍苗山这边。再有一个两倍的光学变焦的模式来拍，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脸上的包啊、油啊，随着后边几张，我觉得全都要暴露了。 来，大家看一下，这张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哎，好， 这张是这个广角的模式。其实你看整个演播厅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是一览无遗的一个状态。 对 对， 你会发现整个空间感都有。 对，你看，包括刚刚后面的我们，甚至导播间这个窗户都可以拍得清楚。我们再把它放大一点到普通的，你会发现说，哎，只有后面那个表演区的背景墙，跟苗山的， 对对对，只有表演区的部分， 对，就是这张照片是一般的普通的手机能拍到的这个画面。我们再往回来，就是两倍光学变焦的画面，而且我们即使放大了之后，比如说把苗山放大了之后，这个画面 还行。哎， 照片因为它是无损变焦，它依旧是一个清楚的一个画面，清晰的一个画面。 那我拿过来看看啊。 对，当然这我开了场景模式，它剪到人像会启用人像模式，所以其实是做了一定程度的优化的。 这已经是优化的了。哎呀， 当然它没有国产手机优化的那么红润。这个因为像举个例子，像苹果大家觉得拍的都很真实。 说实话啊，虽然我脸上还是有油光的， 对， 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肤质上还是有变化， 有改善，有改善， 还是有改善，而它相对比较真实。 对，这是进口品牌的手机，国产手机在一些人像处理方式上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就是国产手机有时候在处理上是有点过，是不是？ 对，就是你可能今天只睡了一小时，它能给你变成你这一周可能每天都睡了七小时。这个描述有没有很能理解？ 每天都睡饱的效果。 对，所以其实，像今天讲的 Mate 20，其实也是类似的，它有不同焦段的一个设计。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一年里头多摄像头的趋势。大家其实一直在想，多摄像头我拿来干嘛呀？只是用来做人像模式吗？其实，你看大家用人像模式用的也不多，反而觉得主摄更重要。但是我用副摄去完成广角啊、长焦啊、不同焦段的一个描述，其实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部分。 嗯，哎，我有的时候有点感慨科技产品的更新换代之快啊，让我们都跟不上新闻的速度。 对， 现在除了四射呢，这个还有别的新的形态就应运而生了。这个 都四射了。 对， 以前我们就开始说双射的时候就觉得哇好棒，现在一开始四射 加上前肢那是五射、 啊、五射。 对，你像四射有两种嘛，一种是像这种那样的，就是它是后置四射，还有一种是前后都是双射，这两种都叫四射哈，但是它们的实现的一些场景各有不同。 嗯，刚才我们看到图片里分别是 Galaxy A9S 在广角主摄以及长焦拍照的样张，这三个的比较 就非常的明显，这张就能看出来。 所以通过以上这个王浩同学的介绍，我们可能对这个 Galaxy A 系列啊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而且我们发现就无论是在性价比方面还是配置方面以及价格亲民方面，我觉得应该是很有市场竞争力的。哎，好，我们聊完了这个首款后置四摄的话题，然后我们要聊聊滑盖全面屏这个关键词。10月25号，小米 Mix 3在北京的故宫正式发布了。这个机那个选址在故宫发布，也是要强调它这一次的设计理念。小米 Mix 3的售价目前是3299元起，所以说我不知道现在小米还依然是饥饿营销的模式吗？在网络上不太容易。 其实不是了，其实各家你看，包括今天华为包括小米，他们是真的就是基本上已经不做饥饿营销，如果真的没货了那就真的卖完了，因为第一批首批供货不会那么多。当然我觉得可能这几家都不会像 vivo 一样一第一批就被300万台，而且300万台基本上两星期就卖完。 哇， 就是它的预期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其实现在很少有厂商是真的在做饥饿营销，因为消费者越来越没有耐心，就是你没货对不对？我买别人去了。 而且现在竞争压力大， 对， 各款手机每一礼拜，你看我们刚刚说了，每一周都有不同品牌的手机上市， 对的。 而且呢，同一价格区间互相的竞争优势也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你要是没有的话，我就买别的，确实是一个问题。 对，所以我们今天也给现场带来了这个产品，我们可以通过现场发布会的图来看一下小米这一款第一款上市的手动滑盖产品。 我们先看看图，然后再看看机器。 好，这个小米发布会非常地点选的非常有意思啊，在哪儿呢？在故宫啊，这个在故宫里头的宝运楼。 哇， 这个应该是因为其实在故宫旁边的太庙开发布会的非常多，但是到故宫里头去开发布会的其实并不多，而且宝运楼呢，之前这也是这段时间刚就是在今年刚刚接待过谁呢？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 哦、 啊，所以说那个地点还选择了非常的有趣。虽然场地并不大，但是对于小米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地方。当然，他们也为了故宫去发布了一款更有意思的产品。我们接着看后面的照片。 好，看看二号。 嗯。 这依然是现场。 对，小米呢，他就说，其实我们做这个全面屏设计，因为我们知道小米 Mix 其实是打开了整个全面屏手机品类的这么一个部分，因为全面屏三个字，中文字最早就是小米开始用的。那小米其实也研究了说，它的形态，比如说它没有去用升降式摄像头或者是电动升降式的这种设计，它用的是一个滑盖的设计。那么滑盖设计的好处是，一，它可以解决说我的正面这个，比如举个例子，我们之前说小米之前 Mix 都有一个问题哈，它的摄像头前置摄像头在下头，那么其实女生自拍就很奇怪，因为必须要把手机倒过来才能自拍，而且自拍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么相当于小米 Mix 之前是一个跟女生绝缘的产品系列， 对，我们都是拒绝的，凭什么我要掉一个个儿拍？ 但这一次它可以通过滑一下就打开一个前置摄像头的部分、 哦、 而且是这样的，比如说 这 Find X 风格吗？ 对，然后不是 Find X 是往上升，它是把屏幕往下拉、 哦、推下来， 对，这样的话你看它直接就进入一个自拍的界面。 哦，这 它直接进入自拍的界面，就是合上去自动没有了，拉开自动进入一个自拍的界面，这个非常的有趣。 对，这个很好。 而且呢，这是自拍做的非常的好， 会不会 2400万加200万的双摄， 哇， 而且2400万各种各样的什么什么眼神光，什么微整形式美颜，然后包括说人像光效全部给你加入。而且 小米 Mix 一直拍照就还挺好的， 对、 哦、 它的后置拍照其实不错，当然这次会更好，一会儿我们可以看样张、 哎、 但是它终于解决了前置拍照的问题。 对对对对，哎，这个推上去老推会不会松啊？ 好，这个就是下一张图要解决的问题。 好，看三号图。 好，我们知道之前其实你像诺基亚、摩托罗拉、像索尼、爱信都有滑盖机，当年我们滑盖的时候有个问题，滑多了感觉这个滑轨哎有点不太对劲儿，就是有点松了。为什么会松呢？是因为当时用的设计更多是叫弹簧式的设计，因为弹簧式设计呢，它会就是你我们知道呢，滑多了之后弹簧就会松动。这次呢，小米用的是所谓的磁动力的设计。什么叫磁动力呢？因为它为什么能卡在两边？它是利用了磁性 就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则。那么在你轻轻用一点力的时候，它就自动给它给你推开，在你收回去的时候再通一力给你收回去，它其实借用了磁性的一个原则来帮你进行一个开合，那么就会比弹簧式的设计要寿命长很多。它可以它的官方宣称是有30万次的寿命。 而且这个磁就是怎么说，磁动力吧，算是。 对， 它的手感应该是还是不错的。 对，而且很有意思，小米是为这个开机就是开起来这个声它做了声音的，我们可以听一下。 嚯，不错啊，很立体声的还。 而且不只是这个声音，就是发布会上当时也展示了一些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声音，就是它为了让这个滑盖具有一定设计的趣味性哈，它做了很多有意思的设计，比如说有这种声音叫科技。 这是刀光剑影声音吗？ 就是江湖这个是，然后还有这种很有机械感的声音，还有像打火机的， 哎呦 Zippo 的声音。 对，就是 Zippo 的声音。它命名的主题叫 Zippo， 而且非常有趣的是它其实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这种趣味声音，比如说因为在故宫做，而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叫做有本早奏无本退朝的这么一个比如说你看 退潮， 它就会有这么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声音。所以其实这个滑盖也给手机增强了很多的趣味性，它不只是只为了解决全面屏它的额头问题啊，或者说它的情绪上的问题，它有实用性，它也有一定的趣味性。 所以说它这个设计其实也是符合它一贯以来就把主打年轻人路线的这个风格。 就是即使是一个看上去相对比较沉稳的产品， Mix 比较意志比较沉稳，但是它也会做一些趣味的动作。当然这个它的颜色其实这次非常的有趣哈，它这次因为我们知道 Mix 一直是陶瓷的设计，所以有非常经典的陶瓷的那种黑色，因为我们知道黑色的陶瓷跟玻璃质感是不一样的，陶瓷会更温润一些，有那种润的质感。这次呢有两个新配色，一个是宝石蓝，就是宝石蓝的配色，还有一个配色是我今天戴的这个机子的配色是翡翠绿。 哇，翡翠绿，咱们看看配色。首先的这个，这应该是宝石蓝吧？ 这是宝石蓝的配色。对，其实因为陶瓷跟玻璃不一样，玻璃是可以通过底下有一层这个覆膜实现的，而陶瓷是真的要做成彩色的陶瓷，所以其实工艺难度是更高一些的。 玻璃容易一些， 玻璃容易一些， 再加上它有这个光线的反射。 对，所以你就会看到 X23 呢，像华为的这个 P20 啊，极光色。 X23 我还没看见呢。 很快了，很快了。然后它有非常多很漂亮的这种配色，但是你看这个，它做的相对比较沉稳一些，因为它整个机身都是这种翡翠色的，因为它整个陶瓷都要做成这种翡翠色的设计。 我们再看它有一个蓝色，然后这是黑色款， 黑色是经典的黑色的陶瓷色。对， 然后这个是绿色。 对， 绿色就是你手里的这一款 翡翠色。它其实比较庄重一些，典雅一些，它不是那种有，你像很多绿色有那种很浅的绿色，浅草绿，那个比较活泼，它是比较深的这种颜色。 这个颜色的这个反应要看它的质地， 对， 它的质地才能体现出这个颜色的饱和度， 所以这个是能看出它的陶瓷的那种 质感 润感的。 所以这款翡翠色应该是它这一款手机主打色的。 对，因为它早先跟敦煌博物院推出过一款翡翠色的定制版的，是上一代 Mix 2S，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敦煌壁画里头会用那种翡翠色的这种丹青色啊去做壁画，他们很多的灵感和原料是来自于那个的部分，然后终于有可以做这种翡翠色的一个设计。 首先外观是很吸引人的， 对，很有意思，而且是一个这种滑盖式的一个设计。 你肯定特喜欢这个事儿。我刚才看的这个图片里还要出现这个103这个字样是什么意思啊？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部分，后面讲的部分是它的拍照。我们这个是有一个评测机构叫 DxOMark， 这是一家会对全球各家的影像产品，包括手机、包括相机打分的这么一个机构，他们有一套评测标准。那么手机厂商会基本上会把它作为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一个测试分值。这一次呢 ，Mix 3也去了这一次的这个 DxOMark 进行了一个打分的一个动作，评测的一个动作。这一次他们得分比上一次，因为上次其实 Mix 2S 跟小米8它的得分就已经相当相当的不错了，但这次它得分更进一层楼，达到了总分108分的一个成绩，现在它是全球并列第三。 哇， 第一名是华为的 P20 Pro， 那么第二名呢，里面是有这个 HTC 的，是 Google 的一个手机，第三名包括它跟三星的 Note 9是在同样的分数线上。就意味着说它的其实拍照素质很好，但其实它的整个后置拍照的元器件和上一代比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多的改变。那有人说为什么你的摄像头的元器件没改变，你的拍照的体验或者拍照分数变多了，实际上是因为他们 更换了一套，或者说进步了一套更好的手机的算法。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有一些样张，那些样张就是，这是昨天他发布完之后，我就是在三里屯拍摄的，那些样张非常的说明一些问题，因为大部分人看到这个照片会很惊讶说，这个是夜景状态下手机能拍出来的吗？ 哇， 可以看一下， 有一个就是树应该是吧？ 对，是。 哇塞，这个、 这张是一完全手持的夜景状态下拍摄的，是完全手持。 昨天你在三里屯啊？ 对，昨天在三里屯， 暴露了。哎呀，真是没想，其实昨天晚上的空气质量一般啊、哦。 对，但是拍的特别透亮，而且注意点，因为它用了手持多帧合成，跟华为的那个 Mate 20是一样的，也有手持多帧合成能力。手持多帧合成最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它可以让画面的细节变得很好，而且注意高光不过曝，暗部有细节。我们可以再看一下那张树的那张照片，光线是没有爆掉的，但是树叶的每颗树叶的什么样子你能看得 很清楚， 一清二楚， 细节很好、嗯、 后面还有其他照片可以 好再看看这个、嗯、其实我个人觉得 Mi 这个不太好拍，因为它自己是发光体， 其他手机拍 Mi 比如说 iPhone 拍 Mi 一定是 Mi 呢是光都晕出来了 一大团，对吧， 后面是黑的了，但是你看 Mi 的每一个颗粒其实你能拍得非常的清楚，这也是这个手持夜景模式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地方， 这个非常难得，因为一般我拍过这个位置全都是一大团大亮点， 对， 还是有点模糊， 像华为的 Mate 20跟 P20 也能拍成这样子，就是都是因为那个我们叫做这个光学，就是这种夜景手持夜景模式它的最大的功劳，因为它其实是拍了多张进行一个合成的结果，那么把高光给你压掉，把低光给你提起来。 嗯， 后面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照片， 好看看，哇，这是夜景， 这是完全的一个夜景， 这是太古商场， 注意这个这个应该是三里屯 SOHO 门口的一个喷泉，那个喷泉你注意那个位置其实是没有光 的，真的吗？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太古里商场隔壁吗？我觉得是。 这张是什么？因为我这边看不到，这是。 这应该是以前的 Village 的那个商场侧面的树。 哦，对对 对, 对。 就它和纳里花园旁边的那 对对对 对, 对, 对那个树，对。 那片我熟。哎呀，我是觉得这个很棒，在于因为首先那个树啊绿色，而且它那个绿和黄颜色还不一样， 对的， 而且是在夜景里面它能呈现的很清晰，这个 就是很多人夜景拍照有个问题是普通手机拍照拍夜景会掉色，就觉得说饱和度立刻暗淡了很多，整个夜晚显得即使有光也是很暗淡的颜色，但你看它注意它的饱和度是不会消失的，它的颜色色彩依旧非常的好。 嗯，还有我后面非常关心的这样样张图片、嗯、哇好刺的， 它这次手机里头也是加入了很多 AI 模式，你像对近吃的时候它是自动启动这个美食模式，这就是启动了美食模式的照片。 你是一个中间这黑的是什么请问 它其实是类似于那种糯米的糍粑之类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能看到这张图片里它聚焦在糍粑上， 对，但是糍粑的每颗小颗粒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很清楚， 对， 然后后面的那个薯条应该是被虚化了的， 对，那其实是个地瓜条，那是个 地瓜条， 对，地瓜条， 这个虚化是这个摄像头虚化还是 摄像头虚化，不是、哦、它的光圈比较大 F1.8 的大光圈，对， 你看我现在都能问出来是啊运算虚化还是摄像头虚化， 就是做了半年做了一快小一年节目的这个 优势啊，真的就 是 我真的是成长了。然后这还有一张图片啊，哎，这个应该是你刚才说 的喷泉的那张，其实这张更难，因为这张问题 流动， 一是流动，二这张周围真的是没有光，它其实都是旁边的路灯反射过来的光线，没有光对着这个区域在打。 你知道拍照尤其夜景最害怕的就是 这种的 有地光， 哦，地光， 你知道有地光特别恐怖， 因为地上有光的话就是你的上面就会是黑的， 对，而且它尤其在这个地光周边尤其是黑，什么都看不见，就只看到那个光 了，所以这才需要这种夜景模式，它用多帧合成的方式来解决它。 哇，这个真的呈现得很棒。 嗯， 好，我们刚才看了看样张，然后对它的拍摄功能有一个全新的了解之后，我们先要看一下它的价格了。 对，当然我们先讲，在价格之前我们讲一下配置，其实配置都是非常高的。骁龙845的处理器，而且注意起跳是6+128，没有64G 了。 6+128，这是起跳 有8+128、8+256的版本，可以再看一下。它其实还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版本，叫做故宫特别版。他跟故宫去做了一个联名的一个特别的版本，哎，就是这一组的照片。然后故宫特别版呢，他用了一个标志，是什么标志呢？不是故宫博物院那个 logo， 是谢志。谢志是一个故宫里的神兽，就这个神兽在古代意味里头有那种就是祥瑞，就是要驱赶小人，然后呢，就是 就是相当于在故宫在清朝那个时候的这么一个吉祥物，然后他把这吉祥物印到了这个手机上头，用的是宝石蓝的配色，整套里头其实包含了有一个这种铜像，是个镀金的一个铜像，然后包括说还有专门为这个用户设计了一个每天送你，就是每个月都送你10G高速流量的一张专属的米粉卡。 哼，买完手机我就不用买流量了。 对，他专门送你一张手机卡，对，它是一整套的搭配。 我可以理解为这一款就是我们刚才下午说的那个华为的保时捷合作款吧，这一款就是它的故宫合作款。 对，但是小米是比较喜欢跟这种艺术机构合作，比如说之前是跟像蓬皮杜博物馆，包括说像敦煌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 文创产业。 哎，对，它小米是比较喜欢跟文创产品去合作的，而比如说像 OPPO 啊，像华为，他们比较倾向于跟一些高端偏高端奢侈品的产品去做一些联名，这个可能在选取的方向上有一些不同。 这一款呢是10+256的配置。 这个要说的是，它是世界上全球现在首批10G 内存的手机，而且但是这个10G 内存目前只在那个故宫限定版里头是有的。 价格现在定的是4999。 对，就是最贵的才卖499，注意它是最贵的，这是8+256的这个故宫限定版才卖4999。就小米整个定价还是相对比较更亲民一些的，它的这个起跳价6+6128的起跳价格是3299，这个价格其实非常的亲民，甚至比我们刚才分享的那个四摄的手机还要更便宜一些。 你别说啊，这个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啊，和神兽这个宣传图册摆在一起是还挺有 很有质感，很有质感的，对， 很有感觉。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会买那个8+128跟8+256的版本，因为8+128其实是一个很常规的一个规格了。8+128的价格是3599元，顶配，如果你不需要买这个故宫限定版的话，顶配8+256是3999，也就是说华为的 Mate 20是3999起，它的价格是3999以下。对，这个它的搭配是非常有趣的。其实如果很多人觉得说 Mate 20价格比较贵的话， Mix 3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的价位是在3000到4000之间。 我们看3299起，这个是6+128。 对， 所以这你看人家这个起跳的基准线应该就是一般人够用的。 对， 你知道比起苹果厚道多了，你知道苹果经常定一个什么什么起，但这个配置基本上很少有人选。 对，就比如说经常之前说你看我想要32G 的，我不给你32G 的，我只有16G 跟64G 选，然后现在是我没有128的，我只有64跟256的选，他经常会干这个事儿。但是你看包括华为和小米，他们会把它的产品线拉得比较长，比如说 Mate 20，你想选10000多的也有，你想做3000多的也有，而且3000多的其实它的处理器性能跟10000多的是一样的，而且它摄像头的也是有那个三摄的设计的。小米这个也是，它低配版本不过只是说它的容量少了一些，但是它的什么拍照功能啊、处理器性能啊、包括这个滑盖设计啊，它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错。你像 vivo 也是嘛，像 Nex 它的比较便宜的，现在卖到3898的那个骁龙845的版本，它也是有屏下指纹的，而它的旗舰版本也是有屏下指纹的。 反正苹果这么干嘛？你这么大企业，我就觉得特别没有意思，是吧？ 连三星都知道1799的机子6G 内存起跳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对它的未来产生一定的这种市场冲击和影响。 好，那随着这条新闻的发布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应该是说的差不多，最后还有一个国民拍照手机的消息，在下个时段一开始咱们分享一下魅族的最新消息，然后最后也是跟着最后一个时段再盘点一下这个季度的一些新机情况。这里是智享生活，我是苗珊，稍后接着聊。

卖4000多的，以及现在正在卖的 OPPO R17 Pro， 跟它是同一颗摄像头。 可是我们要说的是，它的售价是1298起。 对，这就是魅族的做法，就是当然我的周边肯定不可能做那么好了，因为毕竟我价格在这摆着。它的处理器其实没有很高，骁龙632处理器。骁龙632处理器是什么样处理器呢？是最近我们曾经在发布的另一款产品，叫做荣耀 8C 的产品。那么它比往年的这个骁龙625、626处理器，它整个性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而且呢，因为价格只有1298元，所以它的这个标配内存肯定稍微少一些，但是什么以前千元机经常有什么3G 内存呢、2G 内存了，没有了。4+64是起跳标配，电池容量比较大，3600毫安时。而且呢，这一次的外观也做得比较漂亮。以前呢，便宜的机子，我们经常会用到那种三段式的，就是塑料金属给就掺在一起结合这种设计的，其实感觉比较粗糙。而魅族其实之前一直在千元机头外观是做得比较不错的，这次用的是也是这种金属的一体的一个机身，有黑色、蓝色、紫色跟红色四种配色。其实那个紫色还蛮好看的，是那种淡淡的紫，不是那种比较深紫色。比如说我们像去年看到很多玻璃手机是用深紫色的配色，而它用的是那种就是比薰衣草紫在就比后面那个紫色要浅得多的一个紫色。对， 哦，其实我们还记得提到这个紫色，我记得是哪款 OPPO 吧，找了杨紫代言那个，因为他们当时出了不同 的 颜色嘛， 对吧？杨紫代言的是紫色的那一款， 它 的颜色 比较深，但是他们做的是比较深的配色，包括 vivo 有个魅叶紫，那就是真的是就是很有那种三里屯酒吧街的感觉的一种配色。但是魅族的整个紫色是配的相对比较淡雅的配色。好，除此之外呢，除了有大电池，包括说它这次也有这个18瓦的一个快充，整个机子其实是非常均衡的，因为早年。这个因为魅族以前有子品牌叫魅蓝，现在就是它直接合并到主品牌里头去了。它以前那个 Note 系列其实一直是一个非常热卖的系列，因为属于价格便宜，量又很足，而且关键是在同档位拍照非常不错。这一次的后置拍照也是用的这种1200万的这种双核像素的大像素传感器加500万的双摄方案，而前置摄像头呢也是800万像素，有红软的美颜算法，那么也做到了说前后置至少在千元机上都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一个体验。 好，我们看看图片哈。 图啊， 哎，这一款， 这款其实不是这个，这款应该不是这个，就是 Note 8，因为魅族是这一次的这个现场发布会，它有几个多重的作用。它之前还发布了一个魅族 X8 是个什么手机呢 ？X8 是魅族的第一款刘海屏的手机，而且呢拍照也非常好，性能非常的好，骁龙710。骁龙710的手机呢，之前很多价格是在比如说你像 vivo 的 next 的骁龙710，包括 OPPO Find X 是在4000档左右的，而这个骁龙710它把它定到了1598元。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一个比魅族 Note 8性能更好的产品，玩游戏啊，那么你可以选择这个魅族 X8， 它是一个刘海屏的产品，当然拍照跟魅族 Note 8是同样的规格，也非常的好。而且呢这个它的处理器性能更高，而且它是玻璃的这个材质的表面。 我们看看第二张图片，应该是一个红色配色的一个选项。 这应该是魅蓝 Note 8的一个红色版的机子，是一个正红色。 这个红挺正的，我刚想说呢。 它不是什么暗红色，或者像我们这儿有紫红色、橙红色，它不是，它是更接近于这种正红色的一个配色。 中国红， 对，中国红，对对对。 我们看看第三组，应该就是刚才黄浩提到的那种淡紫色。 对， 哎，真的其实是薰衣草紫。 对，真机其实比薰衣草紫再浅一点，比较淡雅的一个紫色。 因为我们知道，就为了出效果图，肯定还会加重一些哈。 对， 我们看看下一张图片。哎呦， 这是红色跟黑色的一个搭配的一个对比照片，能看出整个机身的。其实我昨天看到的真机，整个做工还是比较精致的。 哎，这个红真的显好哈。 对，但是看你能不能 hold 得住， 气场得够硬。 对， 然后魅族的这个黑同样是这是 磨砂带一点细磨砂的黑，对， 暗，反正是肯定不是亮黑， 对， 比较暗暗的那种。然后看下一张，哇， 这个是它的另一款，刚才我们讲到魅族 X8 这个产品，魅族 X8 有三个配色，这个是白色，它是玻璃的材质。魅族 X8 呢，之前曾经发布过一轮，但是呢，因为一些原因，它推迟了销售。那么这一次呢，它将会跟这个产品同期销售，而且呢，我们知道马上双十一要来了，所以这次呢，这个魅族 X8 为了双十一推了两个新的配色版，后面两张图就有，非常漂亮。 这一款，哇，这个颜色真的相当之不错。 对。 这个是紫， 它是叫做烟晶紫版本， 因为它是玻璃材质，玻璃材质是可以达到渐变的效果的。 对的， 们再看后面这张照片，哇，这个是有点像 P20 Pro 的极光紫， 极光的，对，极光蓝色这种、 哎、 这种质感的东西。所以其实大家现在在手机的整个的色彩上头也在注重更多的一个表现的部分。然后呢，他们之前推出了一款比较便宜的798元起的这个魅族 V8 这个手机，其实这次也多了两个灰蓝色跟烟紫色的两个配色。比如说虽然我只买个不到800块钱的手机，但是我依旧想要一些比较好的质感，因为它也是金属的。 V8 都不到800块钱， 不到800，798起，对， 我给我妈就足够了， 对，所以你看这次魅族的几个产品组合都是属于价格便宜、量又足、不贵的产品。我们刚才分享了那么多，这个啊，卖到3999的，卖到这个12999的，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朋友会去买一些比较入门型的产品，比如说有些长辈啊，还包括一些学生，还包括是尤其是刚刚工作的年轻人，那时候是最穷的，就是家里给你断供了，然后你要自己挣钱，工资还不是那么多，那时候反而会想买一个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其实魅族给了这些用户一些比较好的选择。 可你发现了吗，现在国产厂商好像对准了千元机的这个市场，这个千元选择的这个越来越大了， 而且东西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性价比越来越高。 对， 所以就性价比提升空间最大的就是千元机这个区间了。 所以你看刚才讲到的，你像这个价位是1298，包括刚才的这个魅族的 X8 是1598，像刚才我们讲到的三星的那个，连三星的 A6S 也到了1798，1700的档位，就是1000到2000之间，现在是个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行列。大家除了在旗舰端，就是3000-4000的档位有很明显的竞争之外，你像这个苗山一直薪水的 X23 也是那个价位的 ，Nex 也是那个价位的 ，OPPO 的 Find X 也是一个价位的。那今天发布的几款，你像这个 Mate 20也是那个价位的，然后小米的 Mix 3也是那个价位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呈现一个两极分化的局势，要么是便宜的东西卖得好，要么是贵的卖得好，反而中间不高不低不上不下的，其实坦白来讲这两年是有一点点被冷落的局面。 因为说实话这个手机目前呢一般两年更新换代是一个正常区间，所以很多人会比较冷静和理智的选择手机了， 对， 反正我两年可能就要换了，那所以我考虑到最近我真的比如说对游戏或对商务有没有特殊的需求，没有的话千元机可能足以。 而且千元机也不是说现在没有亮点，你看不管是魅族的这整个系列 Note 8呀，包括像它的 V8 呀 X8 呀，包括它之前发布的这个16X 这个系列产品，或者是我们刚才分享到的那个撒浪黑啊，什么花木兰呀、啊、这个三星 A6S， 其实整个的配色设计都很年轻化。我要是不跟你讲它是一个1000多的手机， 不信，真的 现在完全没办法通过外观说我告诉你这个手机多少钱，你根本不信的，就是你猜也猜不出来它就是个这个钱。而且说不准你把它跟 iPhone X 摆在一起，人家会觉得说诶这个手机看上去更显档次一些。 对啊，这真的很难讲。所以现在你光看这个什么外观的话，包括性，就是我现在也就看看手机壳的材质可能能分出来点，其他真的看不出来。 而且上次给你看了那个塑料贝壳的 vivo Z3，你不是也以为它是一个玻璃材质的机身吗？ 对啊，所以完全无言以对啊。 对， 好，这是盘点了这条消息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最后一个时段，咱们好好聊一聊的这个吧。就因为 其实我们刚才聊的所有话题都是今天的话题， 这个， 对，就是今年下半年的东西。而且我们分这么几个方向去看，我们就从刚才我们先讲旗舰的产品。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旗舰的话题就是关于手机的全面屏化。这个大家下半年可以看到说像之前是利用刘海屏的最大问题是大家很多人不接受它凹下来那个槽呢感觉怪怪的啊，这个看上去中间有很多的东西，那怎么办呢？大家试着把刘海做窄，所以有小刘海，刘海越来越小。当然做宽刘海不是没有原因的，你像华为的那个 Mate 20 Pro 它要做宽刘海是因为它里头塞了起码有6-7颗元器件，联想那个 S5 Pro 里面也是有双摄有红外，那它塞了越多它就必须要这个就是留的海刘海空间越大。那有人就说了，这个我不想扔刘海怎么办呢？所以就我们今天都看到非常多了一些这种升降式的设计，包括说滑盖的设计。滑盖机马上会有三款，除了我们今天来到节目中的这款这个小米 Mix 3之外，你像荣耀 Magic 2是在下周的31号发布，联想的 是想赶在双十一之前， 对，联想的 Z5 Pro11月1号，全是这样子的，我们叫快板机。所以其实 挡了个挡， 对对对，这个很有意思，真的，你真的无聊的时候，真的是你会可以在这玩半天这个东西。当然这是一个解决方案，因为有的人会讲说它跟这个之前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讲升降式摄像头有什么区别？哎，今天我们特地拿了一个之前升降式摄像头的一个代表产品。 OPPO 的 Find X， 我们可以来比对一下，就是电动升降式跟这个机械式的有什么区别。其实逻辑上呢，一个是都是机身不动，它这个机身不动的，但是呢它是怎么动的，它是通过这个 机械弹射， 机械电动式的让它升起来，它是升起来的。比如说你看， 嗯， 它是这样子的，诶，我可以解锁去打开它。 嗯， 那这个是机身也没有动，是屏幕在动，它是把屏幕的部分下滑，滑开之后，然后呢再进行一个这样开启自拍啊，或者是解锁的这么一个操作。所以这两个机子在一些设计的逻辑上都有差。当然我们要知道说，电动摄像头跟这个相比的话，电动的肯定是成本更高的。所以你看小米的 Mix 3能做到3299起，而这个 OPPO Find X 它价格做到4999，所以这能看到它一定的一些差异。当然 这个 Find X 啊，我就是玩游戏的体验有一个感触， 嗯， 就是当你滑这个方向的时候， 嗯， 会走着走着走不动了，因为它要泼下去，因为 它 是曲面的。 哦，曲面的，对。Mate 20 Pro 也是个曲面的。当然这个机子 OPPO Find X 做的比较激进，因为后面连摄像头都没了。 实在是太美了。 它的摄像头是就是被扔在那个升降式的这个里头在。所以它就是你看，为了你要为了漂亮，你就得花多的成本。那如果你想比较务实又想要比较全面屏的话，那其实这个中南中间还有另外一个产品是那个 Nex 就兼具了电动摄像头的设计，也很漂亮，也兼具了比较传统的后背的设计，就更务实。所以你看它的价格区间非常有趣。 嗯， 小米 Mix 3最便宜，手动的， Vivo 的只升那个前置摄像头的，在中间那个价格，比如说它在399那个价格啊，然后呢 OPPO 这个是最贵的，在4998。所以你能看到不同的设计给手机价格带来的不同的影响。 嗯，哎，这是刚才横向比较了一下这个小米 Mix 3和这个 Find X 的区别。 对， 当然了 ，Find X 的那个外观真的是，我觉得95分以上， 就美如画，真的是。对， 当时我记得它是在 P20 Pro 之后出来的。 对， 所以其实 P20 那个极光紫、极光蓝已经很美了。 但 P20 比较趋向于它是一个传统型的一个手机的设计，它不是一个很颠覆性的，或者说让你感觉它不像一个手机的。而这个 Find X 它的确有改变大家对于一个手机概念，想，哎，你为什么后面没有摄像头呢？但是没有摄像头的确感觉是一体化的，好看很多。现在做了这么一个，就是这种升降的摄像头的这么一个。 我上次出差的时候带着这个去的，结果哇塞，你知道吗？满街的回头率不要太高啊！ 对， 实在是太美了。 所以这个，我想今年大家为了追求全面屏的屏占比，用这种不管是升降式也好，这种手动滑盖也好，其实都是一种解决方案。而且你看，我们讲小米 Mix 3采用了滑盖式之后，它解决了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以前 Mix 真的不是给女生用的，没法自拍，那个自拍像素太低了，后置拍摄非常好，但是前置拍摄真的不好，这个就少了大量的女性市场。但这次他通过这种方式，哎，我前置摄像头我可以放非常好的摄像头，而且一放就是双摄，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非常好用的一颗前置的补光灯可以用。就前置也是有闪光灯的了， 哦， 就是真的是像 vivo 那样照亮你的美。对，所以这个一下子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其实 对，所以在这个拍照功能上面，应该说是现在各家争抢的一个必争之地吧。 是， 拍照功能是越来越见长。 而且你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 mate 20那个和这个机子，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就是后置摄像头的部分。当然我们觉得下半年的时候，大家选择手机可以重点看一下多摄像头的部分。我们真的不再建议大家在比较贵的产品，什么比较贵，就是3000以上产品头再去购买后置摄像头，只能用于做这个就是所谓的人像模式的了，因为真的有点大材小用。而像这种虽然这个看起来比较怪啊，四颗摄像头，但是刚才我们市场实测了，它真的能给你拍出不一样的照片。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有时候拍一个楼，拍个景区，就是它取不全景，我们就得一直往后退。而现在去很多这种我们讲去刚才讲去网红的地方打卡，网红地标打卡，别人拍不了的，你在楼下一拍，哎，整个取景是完整的。这个其实在旅行过程中有非常多的优势，因为广角真的用来拍景色，尤其是旅行景色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 功能。我想知道它照教堂一定会比较 非常漂亮， 但我想知道变形就是度数大吗？ 它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知道广角都有畸变，但是它和 X23 都会有一个去畸变的一个功能。比如说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周边拉得太开是一个畸变，那个其实不是畸变，那个是透视造成的一种光视角的一个变化。畸变是什么呢？比如说应该是一条直线，它拍成了一条弯线。其实你看我们之前看 X23 那个照片，其实它的四角都是直的，没有出现弯的画面。这部手机也是都有这种边角的畸变的校正功能，因为如果 广角再往大里做，那就是鱼眼镜头了嘛。 对，这就是我从来不喜欢用鱼眼，人家送了我个鱼眼，我每次装上我就觉得，哎呀，这简直像放大镜一样的。 但是因为手机的好处是，手机有比较好的视频就图像的处理能力，拍完的那一瞬间，它能自动处理成一个没有畸变的一个广角的一个状态。 嗯，我就是八爪啊，在网上就是说了，广角我觉得在旅行，拍这个场景真的是比较舒服的，而且有的时候啊，有景色，突然这个时候人特别少。这种时机是很短暂的，你不能摆了半天不跟所有人都配合你，无论是光线还是人群， 对的， 所以当有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摄像头的手机的话，这时候能捕捉比较好的画面。 就像我这次就有一次出门之后，我以前会带一个应该是一个1635的全幅的一个镜头，那镜头是个广角头，广角头都很贵耶，广角镜头就是相机光圈都很贵，甚至比那种人像头和变焦头都要贵。然后呢，就是为了拍我去日本的清水寺啊，或者是一些海边的一些照片。但是有了这个手机之后，虽然手机拍照不差，哎，我直接带手机就可以了。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慢慢的发现，以前很多旁边的人，哎呀拍不下，我再离远一点，现在我就可以真的哇，用一个大广角全收进去。你像vivo 的 X23 呢？像这部手机是这个三星的这个 A9S， 像刚刚小航刚才在上海给我们现场去分享的这个华为的 Mate 20，都是这样的产品。我觉得这样产品以后会越来越多。还有中兴的天玑9最新的产品也是这样的产品。 这也要打算在年底之前发布吗？ 天玑9，这我们讲的四款都是已经发布的产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我觉得上广角摄像头的厂商会越来越多。 嗯。反正这个双十一之前是一个集中发布新品的一个好时机啊，这时候大家可以再看看，尤其是在这个双十一期间，可能还可以比较优惠的价格购置，所以这时候是个入手的 好机会。 好机会。 说完了比较贵的产品，我们可以说比较便宜的产品，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刚才我们讲到了1500到2000之间的价位段有非常多的需求。嗯，这么说吧，这档的用户现在主要面对哪项用户呢？一是想要一些比较高性能的用户，因为有些男生朋友啊，他就说，哎，其实拍照也还好，我没有那么高的需求，我也不是女生，我要自拍，但是我要玩游戏怎么办呢？所以呢，我就需要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游戏性能。那其实最近有很多产品，像这个档位产品，它真的是利用了大家这个心理，推出了很多这个档位配置比较高的产品。举个例子，其实像刚才我们看到的三星的那款 A6S 也是这样的产品，处理器很好，有游戏模式，也很漂亮，而且呢整个的手感也都不错。另外呢，像我们上周节目中讲到的这款产品 vivo 的 Z3 是个很典型的这个产品，外观上可能它真的没有像 X23 那么惊艳，但是你拿手里感觉，哎，这机器也不差，它底下也是有这种渐变色的这种设计，而且呢屏幕的正面的屏占比还很高，它还是一个全面屏的设计，骁龙710的处理器，然后游戏模式都带，人工智能都带，它可能真的说综合实力上来看，它并没有 X23 那么好，但是呢务实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产品，包括说像快充啊什么功能全都有了。再包括说我们上周也是， 这个当时卖多少钱来着？ 1598起 啊，这个才卖1598，赶上双十一可能还会便宜几百块。 已经便宜了，它最便宜的时候用了用完券哈，能到1398 啊。哎呀，真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 然后还包括说刚才讲到的也是一家国际品牌诺基亚，诺基亚回来之后也很务实，你像这个手机也是，它也是骁龙710，什么都有，而且呢重点是它用了蔡司的镜头，而且我们在节目中分享过它的样片，就是虽然它没有像这个就我们看到的很多产品一样有那么多花哨的功能，它其实并不花哨，但是它的我们那天去参加一个派对的时候，其实用这个手机拍了一些照片， 哦，都是拿诺基亚拍的， 都是拿它拍的，没有修图，整个的亮度，你的皮肤的色彩表现的是非常好的，就是它虽然并没有一些很花哨的功能，但是它的整个细节功能都是很好的。比如昨天我也是去的一个北京很著名的三里屯的有家网红餐厅啊，去正好去参加一个活动，就在那顺便去拍了一些照片，带着霓虹灯的照片，我们知道带霓虹灯照片是很难拍的，很容易拍着后背是黑的， 哇，每个字都很清晰， 对，而且后背都有，包括说这样子的部分，你看包括说拍了一些前面的一些菜品， 你们俩这是去哪儿吃了？ 一个网红餐厅 哦，怪不得，我就觉得看上去很不错。 所以其实你说现在便宜的手机，它也不重视拍照嘛，也不是。它虽然在一些细节功能，比如说你像一些音频娱乐啊，像这种焦段方面，它只能，当然它问题它只能有一个主摄去拍摄，它没有办法做广角长焦，这个它没有这功能。但是呢，在一些核心功能上呢，我们觉得1500到2000的手机其实已经不逊色于任何于高端产品了。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选购建议，如何选择？一， 入门产品，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们以800档起为算哈，800到1000档，我们建议大家不要省那一两百块钱，因为你会发现你就多花100块钱，整个机子的功能特性是大进步的，大跃进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局面。所以其实反而1200左右的手机非常可以选的非常的多，像1200手机我们可以选什么，刚才讲到的魅蓝那个 Note 8后置拍照非常好，刚刚发布的联想的 S5 Pro 那个手机是这个档位上唯一的一款后背有两倍长焦的变焦的一个手机， 两倍长焦变焦， 对，1300档位上唯一的一部两倍光学变焦的手机，而且前置呢也是双摄像头。然后呢这档位还有什么呢，诺基亚的 X6，好，如果你到了1500左右的话，可以选的就非常多了。像刚才讲到的这部 vivo 的这款， 我觉得这一款真的是 Z3 对不对？ 嗯， 还有 OPPO 有一款在这个档位上独一无二的1500档位的有屏下指纹的产品叫 K1， 嗯， 规格上其实跟 Z3 差不太多，但是它的核心处理器会稍微的低一些。 两个月前发的是不是？ 不是，是两周前发的。 啊，两周前吗？ 两个月前发的那个是 R17，是卖3000多的屏下指纹，它又发了一个1500多块钱、1699元的屏下指纹， 在我不在的日子里发。 对，就是你看屏下指纹，我们一般都觉得是高端功能，现在1500到2000机子也有了。 那个诺基亚的多少钱？ 是1798元、 哦， 但是那个机子拍照是这个档位上最好的产品， 我觉得是最好的。 对，然后包括像三星那款产品，其实拍照也不错，因为跟 X21 是用了同样的摄像头。 A 系列的这个1799 A6S， 对，你可以买一个。撒浪黑啊，这个名字非常的好玩。 撒浪黑，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重点在这个双十一关注一下1500到2000之间跟3000到4000这个档位上产品。今天我们讲的大部分产品其实都已经涵盖了这个相应的一个范围之内。 而且其实最近在双十一之前发布的新款的产品，通常啊以这个性价比高著称。 对， 而且是主打的，其实就是1000到2000左右的这个价位。 而且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讲的旗舰产品，你像3000档的小米 Mix 3，跟4000档的华为Mate 20，也是觉得很物有所值的，因为它的功能很完整很完善。因为到了高端，我不能只要求你够满足基础功能，你像刚才看到的 Mix 3那个夜景，其实我相信很多手机哪怕你用了 iPhone 的用户也拍不出来那么好的一个效果， 早就想扔了。所以其实现在呢比较出众的地方，一个是拍照功能不用说了，这是国产手机目前特别的争抢的一块境地，另外呢就是外观设计。 对的， 所以呢这两大块看您需求在哪儿， 对吧。 而且大家现在把游戏看得非常重，你看不管是多少钱的版本，这刚才魅族那个产品其实1298上也有做游戏优化，每个产品都在做游戏优化。 嗯， 游戏拍照好看，包还有一个最基础的功能是手机得经用耐用，就通信信号都好，因为之前我们讲过 iPhone 的信号不太好啊，这个影响了一些用户的需求。这四块部分基本上我觉得现在很多产品都能满足需求，当然下周我们应该还会带来更多的产品，因为下周又有一堆产品要发布了， 又有新发布了。一般的在刚才提到了好多是已经发布了，在11月1号正式开卖 开售，对， 还有一部分是在11月1号打算正式发布， 对， 啊， 发布完就是11月双十一那天就开闸开始售。 对，所以我们期待的就是这个月底月初的时候啊，这个井喷式的新机到面世到底有哪些新的优势，但目前来说选择已经很多了。 是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秋季盘点就是这样了，一不留神2018就进入到第四季度了。那回顾前三个季度您到底有什么收获，也希望您下次节目的时候和我们一块分享一下。其实时间过得特别快， 是 我们伴随着科技产品在我们身边一点一滴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带给我们生活更多的便利和变化，希望大家和科技产品一起成长，而且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是， 好，也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吧。这里是智享生活，我是苗珊，再次感谢黄浩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天天开心哦，也希望您继续关注青年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下面即将播出的是活力 Music 课。